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第九集，幽静。晚些，昭罪寺的杂役送饭来，沈泽川点了油灯，却没有碰饭。他抄着油灯，沿着大殿侧旁的小廊走了一圈。这里积尘已久，有些厢房破败，门窗都烂了。沈泽川见着几个尸骸，风一吹就倒了，因为没有寻见活物，他便回了大殿。佛像以他香案陈旧，却很结实，下边大小合适。沈泽川挂了破幔布，就合衣躺在底下，腿上御寒阵痛，他耐着痛闭目算着时辰。后半夜细雪心下，沈泽川听着两声夜宵叫，他坐起身掀开布，看见门前的纪刚正跨进来。纪刚打开包袱， 吃了饭就打拳，这夜里遮不住风，太冷了，睡着了师父怕你病。 沈泽川看那油纸包裹着的烧鸡， 病中忌荤腥，师父你吃吧。 纪刚给他撕着烧鸡， 屁话，你正该是吃饱肚子的时候，师父喜欢吃鸡屁股，在家也爱吃得很，你留给我啊。 我跟着你走，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臭小子。 师徒俩分了烧鸡，纪刚似乎生了口铁牙，把鸡骨头也嚼碎了。他把葫芦递给沈泽川， 要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喝酒，但是不要喝多啊，像你哥一样按着量抿。 他们这些日子没提过中伯，没提过端粥，更没有提过茶食天坑。师娘和几木像是师徒二人心照不宣的伤口，他们都自以为隐秘地遮盖着，殊不知血已经流出来了，痛是共存的。沈泽川抿了一口递给纪刚，纪刚不接。 哎呀，戒酒了，师父不喝了。 店里沉寂下去，没有门的遮挡，细雪就落在眼前，成为漫漫长夜的唯一景色。 愣什么呢？ 师父， 有话就说。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沈泽川手指紧扣，他盯着雪，仿佛眨一眨眼就会落下泪来。他声音发涩， 你去茶室找我们了吗？ 纪刚缓靠着香案，身躯埋没在阴影里，他似乎寻找着自己的声音，过了好久才说， 去了，找到了。 找到了，纪刚找到了大雪深坑里浑身是剑的儿子。他跳下去，踩过那厚厚的尸体，翻出了纪木的身体。纪木才23岁，刚升了端州守备军的小旗，铠甲是新的。穿上的那日，花平亭在所里给儿子挂了个平安符。纪刚找到他的时候，他冻得青紫，与他的同僚冻在了一起。沈泽川略扬起头， 师父对不起。 他是兄长吗？应该的，那都不是你的错。谁晓得边杀秃子回来，他当了兵，冲去了最前边是没办法的事情。我教他拳法，他要生了那个性子，你让他跑不如杀了他。他平素见着人受苦受累都不忍心，他怎么会跑呢？不是你们的错，是师父不好。我酗酒无度，你师娘骂了那么久我都没有接。启禀来世，我拳也打不好， 个年纪，老了，废了，早已经不中用了。 葫芦被打湿，沈泽川握着葫芦，一言不发。佛像后边突然探出个脑袋来， 老了，废了。 谁？ 老了，废了。 这人蓬头垢面， 谁？ 逐渐探出身， 谁？ 齐太傅。 不是，不是太傅。 几刚几步追到佛像后，见他要钻洞 跑， 不禁扑捉住这人的脚踝。这人顿时发出杀猪般的呼声。沈泽川捂住了他的嘴，和几刚齐力把人带了回来。 这是什么人？ 你年纪小，没听过。 几刚声音不稳，恨着人说： 齐太傅，好啊，你还活着。周大人呢？周大人也在这里吗？ 齐太傅瘦瘦小小，蹬不动人，便瞪着双目小声说： 死了，死了， 我死了，殿下死了，大家都死了。 太傅，我是吉刚，锦衣卫同志吉刚。 齐太傅惊魂未定，犹疑地勾起自己的脖梗，看着吉刚的脸： 你不是吉刚，你是恶鬼。 太傅，庸医23年，我护送你进都，太子殿下就是在这里相迎，你也忘了吧？ 他们杀了太子，太子殿下，吉刚，吉大人，你带殿下走吧，东宫已成众矢之的，殿下何故？ 太傅，庸医29年积累认贼作父，我已被踢出去都。20年间沦为江湖不可，在中伯端州娶妻生子。 殿下才去，皇孙尚在。你带他走，你带他走。 庸医30年，太子自刎于此，东宫无人生还。 是了，是了，怎么变成了这一般？ 浮云一别后，流水10年间，怎料今生再见是如此境地。 你也被关起来了吗？ 啊，关起来吧， 让他们杀遍这天下文人。 我徒弟乃是替父受过。 替父受过？好啊，他父亲是什么人，也惹怒了皇上不成？ 去年沈巍兵败。 怎料齐太傅听着沈巍二字，忽地转头，手脚并用地爬向沈泽川。 这是沈巍的儿子。 吉刚察觉不妙，正欲出手，齐太傅却已经先一步扑了出去。他干枯的手指抓向沈泽川，狰狞道： 沈巍，沈巍杀了殿下。 沈泽川眼疾手快，已经握住了齐太傅的手腕。吉刚紧跟着将齐太傅擒住。 太傅，皇孙是为什么而死？今日你也要我的徒弟为什么而死吗？不论沈巍做何等恶事，与我徒弟何干？ 他既是沈巍的儿子，沈巍的儿子。 纪刚擒着齐太傅，猛地磕了头。 他出生时是沈巍的儿子，可他后来便是我纪刚的儿子。我今夜如有假话，便不得好死。太傅，你要杀我的儿子吗？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评论、分享哟。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贾秋。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吴磊。 我们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将进酒》中为纪刚和左千秋这两位师傅的角色配音，希望大家喜欢，请多多支持，点击订阅、关注、分享一条龙吧。